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一篇，山蜃楼第十集。 你注意看我 啊！ 孟千姿那眼睛正是受伤后肿得最吓人的时候，皮罩子再透气总归是捂着的，加上楼红完全没心理防备，只觉得摘前摘后反差实在太大，吓得喊了一声。孟千子把眼罩往桌上一扔， 我们打听这事儿可不是问着玩的。昨晚上我为了山蜃楼进山，迎头撞上风，险些废了这只眼珠子。按规矩我们是不该问你的家事，但既然是好朋友又见血伤人了，总该特赦特办吧。去找柳冠国，给楼家的好朋友拿张酬谢卡来。 是。孟劲松应了声，很快开门出去，回来时把一张银行卡搁到楼红面前，轻声说了句：“ 密码68。” 楼红一阵心跳，早听说山鬼出手阔绰，酬谢卡一律是银行卡，金额都是大几万，这也太给他面子了。亲自面谈，谢礼先到，而且伤的还是大佬，他要是还藏着掖着，那也太不义气了。再说了，反正走脚这行也淹没得差不多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孟小姐了。就怕讲不出什么有用的噻，让您白花钱了。走脚这行吧，确实分文分派，操作手法不同。单说在喜神脑门上贴符，有人用朱砂画，有人用雄鸡血画。灵喜神的时候呢，有人扯翻，有人打铃，还有人敲锣子。 所谓喜神其实就是死人，取谐音是因为忌讳。 我们这一门传了好几百年了，后来固定下来三大系，姓楼的，姓贺的，还有姓黄的。不瞒你说，楼系没别人了，现在就我一独杆，我也不打算往下传了。再说了，就算想往下传也没人接了。 昨天晚上遇到的肯定不是这个罗红，千姿的金铃估计要落在姓贺的和姓黄的身上了。 孟劲松身上微微发汗。罗红倒也不笨，接着说道： 我晓得孟小姐肯定是怀上那俩姓了，真不可能。黄氏那一系玩的还要早嘞，四几年黄同胜接了活走脚，在长沙附近撞上日本鬼子了，被一梭子枪扫死了，那叫一个惨嘞。喜神没赶回来，陪着做了孤魂野鬼，兵荒马乱的，尸体都烂在外头没人收了。那时候他还没收山没收徒，就此就断了。这个事情我入门的时候我爷常念叨，所以我记得就真真的。 那姓贺的呢？ 那更不可能喽，早出了湘西地界了。 说说看。 孟千姿不吃着敷衍，楼红有点犹豫，再一想银行卡都摆到跟前了，确实也得给点秘料才算公平。 那个走脚的基本道道孟小姐总该晓得吧，晓得的话我就不用重复喽。 孟千姿微微颔首。关于死人为什么能被赶，外界流传着很多解密说法，有说是背尸的，有说是利用磁铁的吸力让喜神走路的，还有说其实是用两根竹竿穿起一串手臂前探的人，前后两个大活人抬着的，因为竹竿有弹性，所以走起路来一弹一震，加上走脚总是在晚上，外人都离得很远，乍一看起来像是尸体在弹跳着走路。 其实又弹又跳只是香港僵尸片夸张的表现手法罢了，真正的赶尸隐秘又低调，很多时候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真相究竟如何是人家的不传之秘，外人只能臆测无从知晓。古代中国的技艺传承总难免有些小家子气，设条条坎坎，诸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好不容易收了个外姓徒弟又要留一手，怕徒弟欺了师，源头水越流越细弱。无数传承就如同无数根颤巍巍的风筝线，游丝一断魂无力，后人再也找不着源头。但孟千姿的太婆段文熙是留洋回来的女先生，又近距离接触过赶尸，跟楼家的太师傅有过交流，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多年后回忆起来，他认为走脚的老厮是利用了尸体残存的关节弹性，或者说是生物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菜市上被剥皮斩头的田鸡，那腿还时不时能抽出一下子。刚死不久的尸体，生物电没完全消失，老厮们拿朱砂点在尸体的脑门、背膛、胸膛、手心、脚心，还要塞住耳、鼻、口，再服以特殊的符咒。这种做法半为防腐，半为延长这种生物电的残留时间，这样赶尸的时候稍稍加以指引牵动，喜神就可以跟着走了。既然孟千姿懂，那话就容易说了。楼红舒了口气， 唉，走脚是被归入治病救人的祝由科的，以前咱们称自己都叫祝由科的大夫。祝由科最玄乎的说法是能起死回生，灵喜神就是最低级别的回身。你想，本来喜神是不能动的，咱们能领他走路，还能走拉不了远的路，少则坚持三五天，多的支撑半个月，这不就是起死回生吗？ 那高级别的呢？ 再高级别的那就玄乎了，我没见过，连我爷他们都只是听听。据说呀，是能支撑更久，除了走路还能做更多别的事，所以是严令禁止的，教徒弟的时候也只是提到几指。谁知道贺姓的那一系有一代出了个厉害人物，师傅都不会，他自己靠琢磨研习触类旁通，居然成功了。其实我们走脚的素来静死，不会驱动喜神的，死了就是死了，这一程了结了，诸事都该休。大多是那些家属不甘心，上天入地的只要有法子想，管他行不行得通，都想试一试让亲人活转过来。后来听说姓贺的禁不住一家大户软磨硬施，行了阴阳配。 阴阳配又是什么？ 就是那最高级别的那种，不只能让人做事，还能让人有基础的神智意识。虽然跟正常人不能比，但这种法子很毒，施行起来要害不少人命啊。 类似拿活人的命去冲给死人？ 大概是吧。这都是好几代之前的事了，连太师傅都不明就里，每次说起来就讳莫如深，所以我也只是听了个边边角。总之用老一辈的话说就是，这还了得？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死了就是死了，硬要活转就是逆天行事，必犯众怒啊。走脚的最忌讳心不正行不端，所以当时何行一系全部都被逐出了湘西。 我就不懂了，逐出湘西算什么惩罚？这世上除了湘西还有广西、江西、山西， 还有陕西。 心慈自作聪明地提醒他，孟千姿没搭理他。 这不是给姓贺的更广的天地让他犯事儿吗？ 哎呀，这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拉时候人不离故土，逐出去算很重的惩罚了。 他们去哪儿了？贵州还是湖北？ 很好，娄姓不可能，黄姓又叫鬼子扫射死了，那金陵的事儿多半跟贺姓脱不了干系。贵州湖北都跟湘西挨着，想来是离乡之后的第一落脚地。 贵州湖北乃至四川都是从前的走脚范围，姓贺的自己没脸哪敢住那么近啊，听说是去了青海西陲。哎，不过孟助理，我知道你想什么，肯定不是他们。我爷说也派人打听过他们的消息，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确实是太贪了，还在做那些没脸的事。哎，但是老话说得好，恶人自有恶人磨，亏心事做多了迟早有报应。事发那会儿还没解放，何家的毒庄子被青海的马氏军阀给灭了，一把火烧得精光了。 这种灭门的事可难讲，电视里多了去了，总有一两个漏网的。 哎，也许吧，但何姓被逐出湘西的时候拿喜神发过重誓，世代不踏足湘西。孟小姐，你该知道走脚的拿喜神发誓，那是绝对不敢违背的，所以你昨晚撞的风怎么也不可能是贺家兴的。 娄红也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然而本来就没什么头绪，听完他这一通絮叨更没头绪了。请走了娄红，孟千姿居然笑了出来。 只有三家有可能，结果三家又都不可能，昨晚那个吊鬼画的恐怕还真是个鬼呢。 孟劲松笑不出来，只觉得心浮气躁，后背又如如一层汗。 哎呀，本来指望着娄红这条线把金陵给牵出来，现在又断了。 千姿，还是跟几位姑婆讲一声吧，他们见多识广，关系也多，也许能有办法。 怕什么，能拖一天是一天，保不准哪天转机就来了。 哎，你还真是乐观呀，这能拖吗？这趟过来的时候啊，姑婆反复叮嘱你带金铃，你抛山要用得到的。 抛山 又是个新词儿，新词想发问，觉得眼前气氛不合适又忍了，自己在一边点开山点，抛山这词条倒是有，但是点进去直接跳出几个字，无权限查看。看来是自己不该知道，不该问，也不该向外播扬的。心思很识趣，默默把手机塞回兜里，只当没这回事儿。孟千姿泰然自若。 你就是沉不住气，距离事发24小时还没到呢，有点耐心，人失踪还得24小时才能报警呢。 孟劲松让他一句话说得没了脾气，正要说什么，楼下突然一阵沸反盈天，夹杂着胰岛桌仙杯盘翻砸的声响，怒斥追骂声里有人没命的大叫： 救命啊，绑架了，杀人了。 哎呀，这又搞什么幺蛾子。 孟千姿走到门边去看，果然是掀了桌了，盘子碟子韭菜撒了一地，那桌的人纷纷站起来避让，中央有个40-50岁的卷头发眼镜男正拼死挣扎踢踏，看起来不怎么样，居然动用了3个壮劳力去压服。沈万谷和沈邦分抬胳膊腿，柳冠国抱那人脑袋尖捂嘴，试图把那人往大厅外抬。心慈脖子伸得老长，他记起来了， 这不就是刚刚那个捏了张纸摇头晃脑念叨什么仓颉造字一旦素的那个人吗？ 孟劲松一瞥之下气不打一处来，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废。 他硬着头皮给孟千姿解释， 这人拿了请帖过来冒名顶替，大概以为反正咱们是请客吃饭，不会仔细查，他不知道我们给每个客人都建了档，在接待处啊就被咱们的人给识破了，怕打草惊蛇没声张，先过来找我报备了。 然后你就安排这样抓人了？ 哎，不是，我让他们找个借口把那人带离大厅再询问，可 这肯定是没操作好。 让那人又给跑回来了。 这客请的。 孟劲松听懂了，这客请的跟闹剧似的，丢人丢大发了。他自觉安排失当，很没面子。 我下去处理。 等等，冒名顶替，只为过来蹭饭，不大可能吧？ 所以我说要留住这个人，问个清楚。 这两天状况不少，昨晚我才撞了风，丢了精灵，今天就有人冒名顶替赴我的宴，这前后脚的，会不会就是昨晚？会不会有联系？ 他本来想说会不会就是昨晚那个人，再一想，昨晚那人明显是青年男人，身手又好，跟眼前这个相差太多，于是改了口。孟劲松心头一凛，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在理，搞不好柳暗花明又一村，线索兜兜转转要落在这卷头发老鬼身上了。 我去办。 孟千姿目送着他匆匆下楼，只觉万事遂心，一切尽在掌握。 哎呀，我就说嘛，做事要有耐心，干什么火烧火燎的。 做山鬼的，车到山前，还怕没路吗？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